是你的迷惘，心情有些摇摆不定，也许你想看一场午夜的电影，也许你想数数星星，也许你想说一说心里的秘密，也许我找不到你踪迹。微风轻轻，微风轻轻地铺着脸去，是否你会接受我，你会接受我小小氧气，忘了哪儿的期许，哪儿的期许，闭上眼睛，打开孤寂空虚的心，就能感觉细听聆听夏夜的旋律。 旧情踪，哦，随落叶飘动，散落一地相思痛。午夜梦回窗外，寒风吹入心胸，剪不断的绵绵往事，却仍在心中，想对你挥挥手。